这是来自陆先生带来的《年华》，就是唱过《春风十里》的陆先生，怎么样，很不一样吧？其实每个人在假日中的状态和平常生活里的状态，也像是快歌与慢歌一样，在这个休假中的周一的晚上，韩立独自陪伴你的夜里，也想一起告别这个四月天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我们都会 谢谢你陪着我走了这么久，现在你可以放心松开双手，不用担心我，答应你不忘记故事和温柔，过去那些冒险随着心跳动努力的执着，需要被放弃的约定，在明天，因为怀念变得美丽，从透彻的眼睛看见勇气，让我们都能幸福着，在各自的旅程快乐，回忆做梦，要让笑容一直绽放着。 回忆隐作痛，走过 才是真实的自我。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多些幻想，少一些犹豫的途径。路不该是疑问句，要比谁都清晰。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，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。未来就会见谜底，命运捧在我手心。还没走到最后，有些不安和迷惑，有些应该紧握，有些该放手。回忆硬作痛走过，才是真实的自我。哦，别逃避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多些幻想，少一些犹豫的途径。路不该是疑问句，要比谁都清晰。时间从来不为谁暂停了前进，就像爱从来不曾会风平浪静。未来就会解谜底，命运捧在我手心。 J.J. 林俊杰，假日版的男左女右，我遇到了很多甜蜜的听友，好像这种感觉有二月十四号还有七夕的感觉。小土豆好久都不吃土豆了，他是从大学到出国读书再到回北京工作，一直都会喜欢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，但是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它也不是点歌节目。可是今天的甜蜜似乎大家好像觉得还想延续一下，我呢就把你想对老公说的话透过电波告诉他好吗？现在呢和老公一起开车欣赏着北京的夜景，这个季节的北京很舒服，所以我想把一首歌送给他。他最近换工作压力有些大，祝愿他可以去到心仪的单位，一切都能越来越好，永远爱他。在四月的最后一天许下这个愿望，接下来在五月天里满满的三十一天，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朝目标走去，会越来越好的。相信日子里两个人的相爱能够战胜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因为不是点歌节目了，所以呢我只能是把音乐一首一首的放给大家听，但是在假日时光里一个人听广播的朋友，还是希望你得到更多的安慰，驾着七彩祥云的

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今年的北美暑期档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，也更加猛烈。漫威电影宇宙十周年集结之作《复仇者联盟三：无限战争》上周末在北美近4500家影院打响北美暑期档头炮。该片开画周末三天狂卷2.5亿美元，力破《星球大战：原力觉醒》保持的北美开画周末纪录。在《复仇者联盟三》开画助攻下，迪士尼影业仅耗时117天，北美年度票房已冲破10亿美元，刷新了自己在2016年创造的最快破10亿美元的纪录。迪士尼在当年仅耗时128天就突破此关口。恐怖片《寂静之地》上映第四周末再收1065万美元，退居周末亚军。影片比前个周末下跌不到50%，北美累计票房已接近1.5亿美元。《复仇者联盟三》的正式开画给北美市场注入一剂超强的强心针。上周末票房榜 Top 12影片累计票房冲高至2.96亿美元，周末大盘环比暴涨165%。同时，大盘也仅次于《星球大战7》的开画周末，创下北美影史第二高的佳绩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男左女右，谁又更优秀？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，男左女右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。 男左女右，火星撞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2:3411秒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2018年四月最后一天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，我是女右韩丽。今天晚上因为是五一假期的夜里，我们的嘉宾呢都在休息，我一个人陪伴大家。明天的五一节目呢是一期录播，这属于我假期中的休息的夜晚，所以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个直播，属于四月压轴的夜。稍后呢，我会和你分享暖文章。今天晚上没有红人，也不需要你那么累，听听就好。 我确实说，我这样说，我不在乎结果。我对你说，我有把握，成功例子好多。假也造作，从哪都不温不火，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。我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竟然离开我。 世上越远越觉只是错觉。我还想说，我只想说，我不要这后果。可是你说，相对来说，早开始终结。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终于离开我。爱厌倦，怕无限，你幸福总将我的差一点留着线，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。却只是错觉。高后才了解，世上越远越缺，只是错觉，只是错觉。 来自蔡健雅演唱的《抛物线》，用她独特的嗓音演绎着人生的一种看破以后的淡然。有些事情真的是只有你能够把你的状态调整好，而状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是由你的心态。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。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。前些天和朋友聚会，许久未见的李姐也终于露面了，只是看上去很憔悴，像老了好几岁。一起去洗手间的时候，我问她最近怎么了，她一脸愁容地说，哎呀，我老公那个生意现在眼看着要破产了，以前我就天天担心，现在你看看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没再劝他。其实李姐一直都是一个容易忧愁的人，刚结婚的时候她和老公租房子住，虽然清贫些，但她老公很努力很上进，李姐却一直担心没有房子没有车子，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。和我们聊天时候谈起来也总是长吁短叹。后来他们家日子越来越好，车子有了，房子也有了，李姐又开始担心生意场上那么多尔虞我诈，担心她老公为人老实要怎么应对。我们都曾劝她，人要往好处想，只要心态放平了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 可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不安中，任谁劝都没有用。其实人的口业又何尝不是一种业障？李姐每天都在为了各种事情忧愁，总是看到事情很糟糕的一面，整天把烦心事儿念念叨叨在嘴上，这些负能量都在一点一点带走她的福气和快乐。现在李姐的老公生意上出了问题，李姐就更加担心和忧郁了，愁得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，整个人也越发显得疲态。对女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嫁个多优秀的男人，也不是有多丰厚的物质生活，而是轻松豁达的好心态，这才是幸福的源泉。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位农夫养了一头驴子，有一天驴子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井里，农夫绞尽脑汁地想办法，却也没想到要如何将它救出来。驴子悲切地在井里哀嚎，农夫想着驴子年纪也大了，自己也实在没想到办法，于是就决定放弃，召集了几个邻居准备把井填起来。农夫和邻居们一人一把铲子，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。最开始驴子焦躁不安地来回打转，也许是预知到了自己的结局，他看起来很痛苦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过了一会儿，驴子似乎镇定了下来，不再哀嚎，也不再打转。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里看，却发现驴子静静地等着落下来的泥土砸到自己身上，随后再快速地将泥土抖到身上，自己再站到泥土之上。就这样，井快填平的时候，驴子轻松一跃便逃离了井口。其实想想，生而为人，有的时候不也就如同这个驴子一样吗？总会有困难和挫折限制住你，让你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让你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有的人心态不好，觉得这些都是磨难，觉得日子会一直苦，没有尽头。而心态好的人，则会把这些加注在你身上的泥土当成一场历练，不在困难中绝望，而是把发生的事当成垫脚石，锲而不舍的努力，不断成长。对与错，好和坏，本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，全看你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做什么样的决定。人的心态会决定人的未来。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儿，他带着孩子一起去商场逛街，回到家却发现刚买的价值不菲的金项链找不到了，也许是被遗落在某个地方了，也许是掉在了马路上。他又急急忙忙带着孩子回去找，但已经是晚上十点多，商场也下班了，马路上也找了，都没有。孩子以为他一定会生气发怒，小心翼翼地在一旁，但他却只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家，哼着歌让孩子喝了牛奶，自己去洗漱敷面膜。第二天孩子嘻嘻笑地问着妈妈，你不生气啦？我昨天都不敢说话了，就怕挨骂。朋友说，怎么不生气啊？但是生气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啊。我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该发生的，你也要记得，遇到事情暴躁和愤怒不会有任何正面效果，冷静和淡定才会让一切变好。刚送孩子去了学校，朋友就接到商场打来的电话，询问是否有物品遗失。原来这项链是被忘在了他们吃饭的地方，商场工作人员查询了购买记录和会员手机号，联系到了朋友。东西失而复得，朋友却因此明白了好心态的重要性。人生就像一场旅程， 有晴天就会有阴天，有高兴就会有悲伤，世事难两全，七情六欲，悲怒喜欢，每个人都会经历。越是容易被情绪支配，无法放平心态的人，活得越累。真正自在的，都是那些修得一颗平常满足心的人。好的是幸运，坏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排。每个人都会有低谷，但是有低谷就会有高峰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也没有忘不了的人。觉得累了就放手，觉得倦了就放下。那些过得好的人都明白，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好心态。人要学会为自己活，没必要让自己又累又不开心。少一些抱怨和指责，多一些平和和宽容，调整好心态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活过，来过，爱过，想开，看开，放开，余生愿你有好心态，过好生活。让我们一起共勉吧。 每一天镜子前，我看见同一个脸，却听见在耳边呼吸声好遥远。我想想，我想爱，想奔跑，想拥抱。我是怎么了？ 就是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 暖文章，还有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孙燕姿的歌曲。好的心态确实是很重要，我想放假的日子也是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充电的机会，而这充电当中呢，势必就会有一个自我的调整，调整里呀，就有自省的过程，有发现的过程，也有对自己的不足的认知的过程。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就先到这里，我们来听这首张心妍的《心有所爱》。第三时段呢，将会和你再分享一篇比较短的小文章，也算是在假日时光里的一个特别的加赠版。明天晚上呢，将会有三篇短文章和叶谦曾经的豪华冷笑话，来感受这首歌吧。 再美的云彩飘落下来，都会变成了尘埃。再好的未来，你不在，都让人寂寞难挨。我徘徊在你世界之外，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吴廷江作曲。

世界那么大，爱一个人容易，被一个人爱也容易，唯独找到一个具有相同频率彼此相爱的人却那么难。当自己最爱的人和最爱自己的人是同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，愿你离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。 这首《我爱你》的现场版真的是跌宕起伏，也足以见得在感情的世界里一定都会遇到很多的考验，不会是绝对的一帆风顺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没有人会拒绝美妙爱情对自己的吸引。说过了，在这个时段呢，将会和你分享一篇比较短的加赠版，节日加赠版的短文章，那就让我们来听今天晚上第二篇吧。如何放下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？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痛，叫放不下一个爱了很久的人。那是一个人的战争，而你是战场上单打独斗的士兵。但你必须明白，一个舍得让你流泪、放任你的孤独的人，你对他的单恋是毫无意义的。如何放下那个让你痛苦的人？你只能强迫自己 不去想，不去念，找到自己新的爱好和方向，开始新的全力以赴，熬过最艰难的戒断期，剩下的交给时间就好了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下面有一些信息点，你需要敲黑板，画重点，在心里记住。不要在喝醉时联系任何人，不要在深夜做任何决定。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，你怕跟他永不相见，却又害怕跟他再次重逢。我们坚持不和对方说话，不表示我没有想你，试着疏远你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拥有你。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，掩于岁月。最难过的不是分手，而是看到别人轻易将我替代。对我来说，这个世界没有第二个你，对你来说，每个人都可以是我。不是我不主动了，是我发现我多余了。这世间最深情的爱，大概是你走了后，我把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。总有一些人本来是生命的过客，后来却成了记忆的常客。你就是那个被他伤得遍体鳞伤，却又被他一句话哄回去的人。你说你要给他一个家，却从来不肯停下你的脚步。他说他能放手洒脱，却忍不住一步三回头。我一直都在，但没有等到你回头。 片叶无力，我还停在原地，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你，听不到的言语，摸不到的手息，是我自私的决定。我还停在原地，像梦一样的望着模糊的自己，那不曾得的思绪 过，你够。

做女友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。 男左女右，火星转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23:32，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4月30号四月最后一个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满满的从4月1号到30号30天的全部出勤的男左女右，就要在你耳边说一声再见四月。明天是全新的5月天，也是各位的假期，假期真好。 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于是爱看风筝被操弄，满足好奇的瞳孔，突然间轰隆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不忍心看风筝被摆弄，语气总那么有些痛。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不常镜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两蓝海和沙丘，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求。我们却都看不见风，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，我们当时还不懂，突然的重逢，倒也是仁慈的一种，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，我感激缘分这系统。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，只有两峰蓝海和沙丘，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长镜头，我们的回忆没拍下追究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能把你留下来。 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被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幸福之外？ 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有它精彩。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 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有的精彩。 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 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在。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 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当世界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心酸。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还有这一首心酸，绝对是叠叠相扣，让你的情绪会有点儿因为这样的熟悉的歌，在这个四月最后一天的晚上，而突然间有那么一点情绪波动的可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渐渐的在音乐里开始懂得，有些事情原来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都会经历，都会慢慢消化，也都会慢慢的珍藏。心若放下，风轻云淡，若放不下，哭的不仅是当下，还有未来。花开自有花落时，不要因为悲伤花儿的凋谢而错过下一个花期。人生之路随时可能会遇到沟沟坎坎，每一次跨越都是一次成长。听情歌也是能听得出自己的变化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张学友的演唱会往往不仅可以吸引到我们普通的歌迷，还有很多唱歌的人，他们也会去听他的演唱会。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，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三年的感情一放心就要收回。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，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，嘿嘿嘿，陪人们流泪。

亲爱的，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，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。越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，有幸的幸福把遗憾抱着，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。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，别回头看我，亲爱的，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，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。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，只是不再并肩了，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。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，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。后来的我们，我期待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。在那里另一个我微笑着，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。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，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 在即将到来的五月天里，我们先听五月天唱了这首《后来的我们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生活就是要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耐心等待将要得到的。今天晚上韩立独自陪伴的两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因为放假的关系，换一首来自 S.H. 演唱的《五月天》。对呀、啊，全新的31天的五月的日子就要到来了。 黄金海岸， 祝福各位在五月天里都能够顺心顺意，你期待的都会慢慢到来。感谢收听周一晚上的男左女右，明天是一期录播节目，我们再次直播的夜是5月2号，祝各位节日快乐，晚安。 歌曾是诺言，旋律是依恋，唱出一首 大家好，我是渣渣辉，第十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，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。